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有机会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感恩。要感谢余牧师跟国语部的长老给我这么好的机会。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主题很特别，是不是？神后悔、神诅咒、神祝福，是不是都有一个问号在后面？原因讲这一篇的经文，就是我们新进粤语堂在讲撒母耳记，已经讲完了一到十五章。到了十五章，我们看见神说他后悔立扫罗为王。你说为什么神会后悔？神不是知道过去未来的吗？为什么他会后悔？也有很多人就说神不能后悔啦，还有些人就是说神也不能祝福。为啥？因为他们说这个甲骨文的诸字就是四字旁边一个兄弟的兄，这个兄字上面是口，下面是一个人，这个人在甲骨文是跪在地上求神。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说神祝福的话，就是大大的不敬，降神贬低降格，就是 说神要跪在地上来祝福人。他们说不能说神祝福，要说神赐福。那其实今天我们看见诅咒这个事也是一样，跟祝福这个事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也是一样。很多人也说神不能诅咒，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神能不能祝福，能不能诅咒。那其实我们先来看看神后悔。在圣经里面的确有两个地方讲到神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来后悔。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的六章六到七节，就是讲到神后悔造人，因为在挪亚的时候人犯了很大的罪，神说我要把人类来毁灭，我后悔造人。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上的十五章，神说哎呀扫罗我立他为王，我现在后悔了。这个就是两次对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但在圣经里面也有超过十次神对将来还未发生的事他后悔。其中的经文有摩西五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有历史书，有诗篇，也有先知书，很多的地方都说神后悔。那但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说神是不会后悔的，就是在诗篇的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是神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麦基洗德是谁啊？他是一个无耻无忠的一个大祭司，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神说我要立我的爱子永远成为大祭司，我绝不后悔。在以西结书的24章14节，神说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姑息，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这里的经文跟耶利米书的4章27到28节很相似。神说我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我绝不后悔。这里两处我们看见神不后悔。那问题就来了，圣经里面是不是有矛盾呢？为什么有些经文说神后悔，有些经文说神不会后悔？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之一。那有人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神后悔，也有经文说他不后悔，就是因为圣经有66本书，有40多位作者，是不是？那作者跟作者之间可能他们是有不一样的观点，意见不同，所以有些人会说神后悔，有些说神不会后悔。但这样的说法成不成立？ 不成立，是不是？因为圣经背后都有同一位的圣灵，默示圣经，圣经应该是一致的。那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会有经文说神后悔，也有经文说神不后悔？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人说圣经的作者有不一样的观点。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否定这一个看法，就是在撒母耳上十五章一章的经文里面，居然有经文说神后悔，也有经文说神不后悔。那所以如果是同一章的经文，就不是有两个不同的作者，因为是一个作者，是不是？还有就是，不是因为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在第一章写了神后悔，而到了最后一章他老人痴呆不记得了，说神不后悔，是不是？没有这回事。同一章的经文，那你看看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很清楚，神说我后悔，是不是？三十五节也是说，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两句的经文两次讲到神后悔，但有趣的地方就是两节经文的当中有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九节经文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总非世人，绝不后悔。啊，我们看见两次在同一节的经文说神不后悔，有两节的经文说神后悔，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其实圣经不是一本天书，一本天书就是没人看得懂，没人看得懂的书就没有意义了，你说是不是？神就是用人能够明白的字来形容自己，这个在神学上叫做 anthropomorphic statement， 就是用人能明白的字来形容自己。神的恩典真大，神不需要这样做，是不是？但他就是用人能明白的字来形容自己。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后悔这个字，是不是？我们常常就会后悔，好像如果我们买了一个股票，哦，明天就大跌，跌价，你就会后悔的不得了，是不是？我们上海人就会说，哎呀，哦咯子哦咯的嘞，哦咯死了，这个就是上海话，就是后悔。好，因为我们是无知无能，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又好像你去买菜啊，这一家的电油四块五毛啊，这个价钱不错，是不是？加了油之后两个 block 你看见三块九毛五，哎呀，你是哦咯的不得了， 你是这个后悔的不得了，是不是？我们都会后悔，就是我们能明白的字，神就用这个来形容他自己。那其实我们知道神不应该会后悔，因为他知道过去未来，是不是？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有关神？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九节，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之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已经成就的事是神使他成就，将来的事神已经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预言，这个就是能知过去未来的神。神是永远不变的，刚才我们这个诗歌也讲，是不是？马来基书的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不会出尔反尔，神从来不变，他知道一切的事情。那为什么圣经会说神后悔？那我们在看神后悔之前，我们先看看神为什么不会后悔。那刚才我们读过一节的经文，是不是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不至于涉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总非世人，绝不后悔。 有没有看见有一句话跟绝不后悔放在一起，是哪一句话？神准非是人，神不是人啦，他跟我们的后悔是不同的啦，这个就是经文告诉我们，是不是？还有民数记的23:19，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作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里也是一样，说神绝不后悔，也有一句话跟他在一起的，是哪一句？神非人，有没有看见？两节的经文说神不后悔，两节的经文都说神非人，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不是好像我们一样的后悔，是不是？我们后悔，因为我们无知无能，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后悔。但神他是不会的，他不是人，这个就是原因。那有人说，哎呀，袁牧师，你还未解释为什么圣经说神后悔？那其实后悔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 nakam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repent 翻译作 repent，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好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本来我们是离开神的，是不是向相反的方向在走，突然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180度回转，是不是？这个就是后悔这个字，这个就是回转，就是 repent。 那你说神回转啊，是不是也是改变啊？你问是不是？那我举两个例子就很清楚。第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的6:7，就是刚才我说神后悔造了人，是不是？在创世纪的1:2，神创造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包括人，是不是？但后来亚当夏娃犯罪了，以致人越来越犯罪，越来越不好。所以到了挪亚的时候，神说我后悔造人，是不是？这个就是本来是好人变成坏人。还有一个例子呢，是约拿书的3:10，在约拿的时候，尼尼微人是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他们是犯了很大的罪，神就叫约拿先知去跟他们传福音。约拿先知起初是不听话哦，他跑掉了，是不是？后来被一条大鱼吃掉，他没方法，他就去尼尼微人那里去传福音。结果怎么样？传承的人都悔改了。神就在约拿书的3:10说，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那是不是有人改变了？是。是不是神改变了？不是神了，是人改变先，是不是？人改变了，神对待他们的方法也不同。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后悔。其实神的属性，神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看几节的经文你就知道。箴言的10:16，义人的勤劳自生，恶人的镜像自食。神说义人我就这样对待他，是恶人我就那样对待他，是不是？那如果恶人变成善人，变成好人，当然是照好人来对待，是不是？如果是好人变成坏人，当然就是照这个对坏人的方法来对待。以西结书的18:21，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逆逆为人很相似。经文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这个就是好像是逆逆为人，他们就是变好了，神说你们一定存活，我不降所说的灾难。在以西结书的18:24，就是好像挪亚的时候的人类变坏了。义人若转离异性而作罪孽， 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真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这个就是神说、你们变坏了，我就找恶人的方法来对付你们。但有人说这些都是旧约啦，新约也是一样哦。在彼得后书的2:9，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无论是新约旧约，我们的神就是不变的神，他的真理是不变的，他的属性是不变的，是不是？赏罚分明，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真神。那所以我们说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的人，义人是这样，恶人是那样。那如果有一位神，你做好事做好人，他是这样对待你，你做坏事你是坏人，他也是一样对待你。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神了，这个是假神，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真神了、真神是怎么样啊？他从来不变，他有他的真理，永远是照着他的真理来审判，这个才是真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后悔就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对待，这个就是神的后悔。那刚才我也讲过，神不后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神的后悔跟人是不同的，神非人，是不是？撒母耳上的15:29，还有就是民数记的23:19，都是说神非人，他的后悔跟人不同了，不是因为他无知无能，是不是？他是知道一切，只是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对待。那还有一个意义可以说，为什么神圣经说神不后悔？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撒母耳上15:29，其实是对扫罗的审判。神一早就知道扫罗不会改变，所以神说我对你的审判也不会后悔啊，因为神知道扫罗不会改变。如果扫罗好像尼尼微人会改变的话，神就后悔，是不是？但神知道他一定不会改变。所以有很多人问扫罗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绝对不是了，神知道他会至死不改，这个就是扫罗。其实扫罗跟犹大在圣经里面很相似，两个人都是被神拣选。扫罗是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结果他不会改，不得救。犹大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拣选他成为门徒，结果他也是一样，他也是失败了。那讲完了神后悔，来一个总结，来一个小的总结，就是我们能不能说神后悔？绝对能够，因为是圣经的话语，是不是？这个是用人能够明白的话来形容神，我们绝对可以说。但我们要知道神的后悔跟人不同，因为神非人，是不是？撒母耳上的15:29，民数记的23:19，不是说神有不足，有这个限制，以是他知道一切，只是他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这个就是神后悔。那讲完了神后悔，还有两样要讲哦，就是神的祝福还有神的诅咒。其实我2年前来国语堂跟你们分享过一篇的道，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到底圣经里的祝福和赐福有没有分别。当时就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说我们不应该说神祝福，要说神赐福，因为他们说就是甲骨文里面这个柱子就是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说不能说神祝福了，要说神赐福。那个时候我那一篇道是从中文来看这一件事，看看圣经里面的祝福和赐福有没有分别。那个时候我的结论就是祝福的范围是远远超过赐福， 不单单是神赐一些的东西给你，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东西。等一会我们会来看这一点。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说我们不能停留在甲骨文，是不是？中文的字不断的在演变了，你不能永远就是甲骨文是这样的意义，就永远是这样的意义。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圣经也用这个神祝福，其实祝福这个字已经是包括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停留在甲骨文。那今天这一篇道就是从神学，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就是这一个 anthropomorphic statement anthropomorphism， 就是圣经用人能够明白的字来形容神，就是从这一方面来看。那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上一次这一篇道讲到诸和咒两个字本来是出于一个字，诸字是四字旁边一个兄弟的兄，咒是口字旁边一个兄弟的兄，两个字你看兄这个兄字都是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也可能是跪在神灵或者甚至是邪灵的面前来诅咒人或者是祝福人。那慢慢慢慢这个诅字就脱离了诅咒的意义，慢慢这个咒字就越来越接近诅咒的意义，所以两个字本来是同义词，慢慢慢慢变成了这个相反，祝福就是 blessing， 诅咒就是 curse， 两个字就变成了相反的。那不是我自己讲的，这个是有这个典故的，这个是一个刘海他是中文的古文的专家，他发表了一篇的文章叫谈诸及诸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他讲的所以不是我讲的。而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很多经文讲到神的祝福还有神的诅咒，在哪里啊？尤其是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你们守约我就祝福你们，你们毁约我就诅咒你们，这个是圣经的话语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针对祝福这个字，也要看诅咒。那我们先看诅咒，诅咒这个字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有三个字能够翻译成诅咒，希腊文新约有四五个字能够翻译成诅咒。诅咒的意味就是这个人是注定失败，这个人是注定被灭亡，就是这个意义。在旧约有55次讲到神的诅咒，其中的49次是与神或者是神灵的诅咒有关，还有6次很重要，是直接神的诅咒，这个很重要，给我们知道圣经真的告诉我们神是诅咒人的神。这个也跟祝福这个字一样，神的确在圣经里面祝福人诅咒人。那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人类的诅咒，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诅咒。那在原始的社会，人都会诅咒彼此的诅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打小人，有没有看见人打小人，这个是在广东人香港非常的这个普遍的，就是做了一个纸人，在上面写了你的生辰八字，然后就用一个鞋子来敲打这个人，我打你的小人头啊，我打你的小人脚，就是这样的拼命的在打，就是诅咒这个人这个有生辰八字写在上面的人就被你诅咒了。那这个早期的社会，如果你的田里的这个收成不好，如果你的牲畜出现了问题，有瘟疫，可能你是打输仗，他们都会怀疑自己是被人诅咒了。还有一样就是南洋有这个落降头，你们有你知不知道有这个下降头这个事，很厉害的非常恐怖的这下降头是怎么样下的，就是拿了你的东西，或者是知道你的生辰八字，或者是拿到你的头发、你的指甲、你的这个血液，然后就造成这个蛊毒， 要目的就是要影响你的思想行为，影响你的生命，要影响你与人的关系，影响你的健康，甚至取你的性命，非常的恐怖哦！你说这些都是迷信啊？我绝对相信在这些的后面都有撒旦的工作，撒旦跟他的鬼魔都是施行诅咒，实践诅咒的，他们是 expert， 他们是专家。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诅咒啊？圣经里面都有讲诅咒啊。最典型的诅咒就是巴兰，在民数记的22章，巴兰就是一个职业的诅咒者，他也是一个祝福者，也是诅咒者，看你给他多少钱，你给他钱多他就祝福你，你给他钱少他就诅咒你，所以他是一个假先知，一个占卜者，一个诅咒者。他如果诅咒你，你就有麻烦，很大的麻烦，因为他有撒旦在他的背后。那在民数记的22章告诉我们，巴兰是住在哪里？住在幼法拉底河的上游。幼法拉底河的上游在哪里啊？是在巴比伦啊。巴比伦就是所有异端邪教的发源地。为什么我会这样讲？记不记得创世纪的11章巴别塔？记不记得啊？这个就是第一个世上的假宗教，异端邪教，他们用自己的能力做一座塔，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到神哪里，是不是？这个就是所有异端邪教现在都是这样的方法，就是靠自己的能力被神来接受，来接近神。这个就是异端邪教，第一个异端邪教就是巴比塔。这个就是跟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除了基督教，任何的宗教都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很多人说，哎呀，宗教都是一样啦，叫人要向善啊，不是的，基督教就不是，是不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不是宗教了，我们是与神的关系，是不是？是怎么样的？是我们的神纡增降贵，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不是？接受他的，他就称我们成为义人，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才是真正的宗教，其他的都是靠自己的行为。那这个巴兰他就被邀请去诅咒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这个摩亚王就惧怕得不得了，哎呀，他们来攻打我们，让我去请一个巴兰先知来诅咒他们。他就出重价来请巴兰，巴兰就骑了他的驴去诅咒以色列人，记不记得？去到以色列人的营地的对面有一座山，他就在那里希望诅咒以色列人。但耶和华怎么样保守以色列人？起初就是他的驴不听话，后来他不能诅咒，反而就是讲了祝福的话出来。那巴兰是靠谁的能力去诅咒人呢？肯定不是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一定是靠邪灵，靠撒旦的能力。那圣经里还有其他的诅咒，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的时候，他跟非利士人来征战，他跟哥利亚来搏斗，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就借着他们的神来诅咒大卫。他们的神是谁呀？是大衮神。你说大衮神是偶像了，是迷信了，我相信背后就是撒旦。但能不能成功？不能成功，因为大卫是神暗立的王，是不是？所以他们不成功。另外一次也是大卫，他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是穷途末路，落荒而逃。这个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不是？这个四美就来骂他了。这个四美本来不敢骂这个王，现在他是一个逃兵，我来骂你，咒骂他。在这个撒母耳下的16章，骂得很凶。 能不能成功啊？也不能成功。巴兰不成功，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非利士人跟示每也不能成功，因为大卫是神案例的王，邪不能胜正。但虽然是这样，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其实诅咒已经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其中。那还有就是圣经里面不单指人诅咒人，神也诅咒人啊。这个开始应该是在申命记的27章到28章，其实还要早啊，在创世纪已经开始了。记不记得人类堕落，是不是神就诅咒这个世界，诅咒人类？但具体的诅咒是在申命记的27章到28章。为什么？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就知道，申命记的27章9节，神晓谕摩西要宣布给以色列人听，他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这个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如果他们是听话服从守约的话，神说我祝福你们。但如果以色列人是背约，他们是毁约啊，他们不听话，神说我就诅咒你们。所以具体来讲是在申命记的27章到28章。为了要戏剧化这一个立约，神告诉摩西，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你们要去示剑这个地方。示剑是在以色列的北面，示剑是一个山谷，好像我们 San Fernando Valley 就是一个山谷啊，他们也是一个山谷，可能没有我们这么热。两边有两座山，一座是基利新山，记不记得这座山呢？基利新山是什么？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的4章跟他谈话？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哎呀，你们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是在基利新山敬拜，为什么他们要去那里啊？等一会你听我讲你就知道了。还有另外一座山，就是以巴路山。神要摩西叫六个支派到基利新山的山顶，六个支派到以巴路山的山顶，然后他们在这个山谷来宣读神的律例典章。这个山谷就好像一个天然的舞台一样，如果你们去以色列，你们去那里，在这个世界那里讲话，在两个山上好像是座位一样，听得一清二楚，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天然的舞台一样。他们在那里宣讲神的律例典章，读到神的祝福，在基利新山的六个支派大声就说亚门。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要到基利新山来敬拜神，就是他们认为是神祝福的 一座山。还有就是读到有神的诅咒，以巴路山的六个支派就大声地说亚门。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祝福诅咒真的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的清楚。其实神诅咒的经文不单只是在摩西五经，也在诗篇跟先知书有很清楚的。那不单只在圣经里面神诅咒人，耶稣基督也诅咒人。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的11章，耶稣基督诅咒哥拉信还有波塞大，他说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他们还容易受呢。这个马太福音的11章21到22节，耶稣基督也诅咒加百农，他说当审判的日子来临，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马太福音的11章23到24节。那所以我们能做一个小的总结，刚才已经总结了这个神后悔，现在要小的总结就是神的诅咒。我们能不能说神诅咒啊？ 当然能够，是不是？是圣经的话语，这个是圣经圣灵默示作者来用我们能明白的话来形容神，神的诅咒。当然我们能这样讲，我们绝对不是将神贬低降格，是不是？但我们要知道神的诅咒跟人的诅咒是不同的。神废人刚才讲过了，民数记的23章，撒母耳上的15章，是不是？神的后悔与人的后悔不同，神的诅咒也跟人的诅咒是不一样。神不需要借助邪灵来诅咒人，神直接的就能降灾给人，降祸给人，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那讲了两样，最后一样就是要讲神的祝福。那我在这里我不会讲太多，因为我在上一篇的道已经讲过，就是到底圣经里的祝福和赐福有没有分别，已经讲过很多，所以今天我只是讲一些的重点。那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说神祝福，应该说神赐福，但问题在哪里啊？祝福是远远超过赐福的，不单只是神赐一些的东西给你，还包括了其他的东西的神祝福。包括什么？你看看在利未记的26章16节，讲到神的诅咒是包括他使人惊惶，所以这个相反就是什么啊？神的祝福就是包括蒙他的安慰，蒙他的平安。另外呢，在利未记的26章17节，神的诅咒是包括他向你变脸，所以神的祝福就是 opposite， 就是相反，就是包括蒙神的认可，蒙神的认同。还有呢，神的诅咒是包括他的发怒，利未记的26章28节，所以相反，神的祝福就是包括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能就是用赐福来代替祝福，其实祝福是远远超过赐福，包括了神的安慰，包括了蒙神的这个喜悦，蒙神的认同。那也有人说，哎呀，其实啊，就是翻译的问题，如果我们找到更好的翻译，就没有这些的问题。其实不是啊，不对的。因为如果你看见这个圣经的原文是用同一个字，无论是后悔也好，无论是诅咒也好，无论是祝福，都是用同一个字，用在人的身上也用在神的身上，是不是？是同一个字，无论你怎么样翻译，都是这个字是用在人和神的之间。这个就是 anthropomorphism， 就是用圣经用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形容神，所以不是翻译的问题。也有人说，哎呀，这个就是祝福的柱子的问题，是不同的。因为祝这个字甲骨文，又来甲骨文呢，就是讲到跪在地上来求神，这个也不是字的问题啊。你看这个诅咒的咒字也是一样，也是这个甲骨文，但不是字的问题，而是人类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我们看见都有诅咒，是不是？不单指人诅咒人，神也诅咒人，所以也不是翻译的问题，不是甲骨文的问题，是 anthropomorphism， 是神用人能够明白的字来形容自己。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后悔是怎么样，不是因为他无能无知，不是因为他有限制，也是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因为他是不变的神，因为他的真理，他的属性是不变的，这个是神的后悔。神的诅咒呢，他不需要求邪灵来帮助他，是不是？他是大能的神，他只需要直接的降灾就行了，因为神废人。还有呢，他的祝福他不需要跪在神的面前来求，他自己就能够祝福人，他的祝福也是大大超过赐福，包括了蒙神的安慰，蒙神的认同，蒙神的喜悦，所以赐福不能代替祝福。那 世上最大的诅咒是什么？是不是被人下降头啊？不是的啦，最大的诅咒是在加拉太书的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最大的诅咒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救出来啊！本来这个诅咒是在我们的身上，本来应该我们去钉十字架，本来我们是该死的，他把我们救了出来，然后神就将所有的罪，所有的诅咒都发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变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背了我们的诅咒。这个就是世上最大的诅咒，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有两点哦，两点都跟神的话语跟他的道有关。第一点就是圣经，他本来可以就是把一本天书抛在这个地上，是不是？你们看得明白你们就得救，你们看得不明白你们就不能得救，你们就去地狱。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可以这样做， 但他没有，还相反的，他用人能够明白的字来形容自己，这个是他的纡尊降贵哦。人为何物啊？用形容我们的字来形容他自己，就是为了要我们明白他，认识他，是不是？这个是纡尊降贵的神哦。还有呢，第二点就是有关神的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本来耶稣基督可以高高在上在天堂啊，他说你们的人要照住你们的行为，你们如果行为是100%做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所有的律例典章你们都守到，一条不能错过，每一条都要守到，那你就得救。他能不能这样做？他绝对能这样做。但他有没有啊？他没有，他就是纡尊降贵，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是不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诅咒。那反而就是我们这些人说，不能啊神，你不能纡尊降贵啊，我们不能说神祝福啊，这个是大大对神不敬啊，这个是把神贬低降格，反而是我们不肯啊。这个神，我们这个相信的神，他是纡尊降贵的神，反而是我们不肯啊。那是谁真的将神贬低降格啊？就是那些说神不能后悔，如果神后悔的话，就好像人一样，他一定是无知无能无作，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后悔。就是那些人说我们不能说神诅咒，因为如果神诅咒的话，他就是靠邪灵来这个诅咒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就是那些说我们不能说神祝福的人，如果我们说神祝福，就是说神要跪在地上求神来祝福，我们不能这样。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非人呢？这些话是圣经用在神的身上，是神漠视这个作者用在神的身上。但我们要知道，神非人，神的后悔、他的祝福、他的诅咒都与人不同。神是大能的神，千万不要就是将神放在个框框里面走不出来了。神不能这样，神不能那样，是不是？神样样都能，神是大能的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他放在这个框框里面，我们要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那最后我的结语就是，我也非常欣赏那些说我们不能说神祝福的人，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但可以明白，我相信他们的出发点，相信他们都是希望高举神、荣耀神才会这样说，是不是？但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在马太福音的15:8，在同样的经文也在以赛亚书的29:13，就是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单单用我们的嘴巴来尊敬我们的神，说哎呀我们不应该说这样，或者是我们应该说那样。不单单是用我们的嘴唇来尊敬神，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也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来尊敬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就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以致你是纡尊降贵，不单只是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主咒，你也用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形容你自己，这个实在是很大很大的纡尊降贵。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单只是用我们的嘴唇来敬拜你，来这个尊敬你，而是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心来尊敬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